毫无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292章，我就将顾文敏嗰把手枪啊向阿豆腐只手啊递咗过去，讲如果佢再嚟你就一枪咧。豆腐啊反手接嗰把手枪，佢闹住咁讲：，唉，我顶啊！佢都已经系具死尸啦，开枪有条毛用咩？身后边啊专帅啊讲：人有人嘅弱点，尸亦都有尸嘅弱点。佢只要敢出现，你就向佢嘅上丹田开枪啦。传统人体学嘅所谓丹田就分为上中下三个丹田，上丹田呢就是人体嘅眉心中间，而被古人系认为灵魂所在之处，而中丹田呢就是痰中穴，位于胸口嘅正中，是人嘅性命大穴。下丹田就是喺个小腹气海嘅地方，储藏人体嘅精气。呢种传统嘅理论呢就一脉相传，所以喺鬼神学里面，上丹田亦就系消灭尸鬼嘅其中一个法门。豆腐嘴里面虽然喺度闹住，但系亦都冇退缩，佢就开始慢慢向前爬啦。我亦都只能够睇到佢只脚。大家就将个装备包都除咗落嚟，推住咁向前前进，极其困难。而家呢反倒而豆腐就成为咗我哋嘅先锋，我一路爬一路呢就同阿豆腐加油鼓气，驚死佢又是缩窒咁唔喐啦。约莫就爬咗二十几分钟，我哋又喺呢个二 set 型嘅道洞转弯口啦。呢阵时豆腐一起，佢又讲：咦，睇见咗出口喇喎。跟住佢又蚀咗一声，即刻我哋嘅耳里面就听见咗砰嘅一声枪响。呢一个枪声喺个狭窄嘅洞里面好震耳。道洞受到咗巨大嘅声波冲击，一时之间有一啲碎土都纷纷咁跌落，搞到我哋只眼睛都迷晒。我啊掠咗啖口水。喂，小偷，系咪佢又嚟咗啦？豆腐就喺原地冇喐到，佢话：唔系啊，萧静我冇睇到，不过呢呢个洞口我哋出唔到啊，有一张蜘蛛网上边啊踎住一隻好似人头咁大嘅蜘蛛啊。蜘蛛？顾文敏啊惊讶咁讲：吓，咁深嘅地下里面仲有蜘蛛？我讲：我知道有一种大地蜘，据说呢是白垩纪时期嗰种遗种嚟嘅，擅长于挖地洞，生活喺极深嘅地底，用嗰啲地鼠啊、大地幼蟒作为食物嘅。跟住我问豆腐：吓，嗰只蜘蛛生成点样噶？头上边系咪有白色，好似系京剧面谱咁样嘅花纹啊？豆腐讲：系啊，你点知道噶？我讲：唔使惊，呢个就系大地蛛啊，佢唔食人嘅。你嗰一枪有冇打中？冇打中嘅话，就再俾一枪佢啦。其实呢，我咁样讲系安慰豆腐嘅啫。嗰啲大地蜘蛛事实上就系凶残无比，以其他嘅同类为食啊，善于储存食物。据说佢嗰啲蜘蛛丝呢嘅黏性系好强嘅，能够将一个人嘅孩童啊扎住。更可怕嘅系嗰种嘢仲有劇毒添。嘴里面有一对尚未退化的大杠，是可以分泌毒液的，咬一啖可以毒死一头牛。我如果是讲实话的话，豆腐真是吓到赖尿的了。现在这个道洞这么狭窄，豆腐呢在前面塞到密一密，唯有他一往无前，那我们才能够前进。所以我就呃了个大话，鼓励豆腐先落手为强。唔系嘅话，嗰只大地蛛爬入嚟，咁我就大镬噶啦。豆腐其实就好容易呃嘅啫，听我咁一讲，即刻就喺度牙齿动重起上嚟。佢又讲：，原来系一个好睇唔好用嘅嘢，睇我搞掂佢啊！讲完，跟住又砰嘅一声枪响，跟住就听到豆腐讲：，OK 咗，俾我一枪打飞咗。讲完，佢就开始继续向前爬啦。冇几耐，大家总算就出咗个洞口。 喺呢个盗洞里面屈咗咁耐，一出嚟大家都揈手揈脚喺度活动下筋骨，一边呢喐一边就睇下周围嘅环境。喺洞口嘅外边就系嗰一隻俾豆腐一枪打死咗嘅蜘蛛，佢就未死透嘅，几隻毛茸茸嘅脚仲时不时咁抽啊抽啊咁，借住头灯嘅光芒。见到我哋而家所住嘅位置系一个葫芦形嘅洞窟，冇几远嘅地方有一道狭窄嘅圆拱形过道，就好似葫芦中间嘅细腰咁嘅。而我哋嘅头顶显然就系嗰一个黄泉鬼树嘅树梢啦。阿爷佢哋一行人呢一个盗洞打得嘅确实高超巧妙，唔单止避过咗啲毒针，而且就直通到咗地底。呢一个洞窟显然有非常明显嘅人工痕迹，周围嘅山石土壁上边仲有一个个挖成咗方形嘅火槽，应该系千年前用嚟放置火把嘅地方。豆腐就说咗一声，佢打量住周围讲：哇，呢个地方真係好似人工挖掘出嚟咁啊！睇嚟芝木角嘅消息同地震无关，唔係嘅话呢道洞早喺地震入边摧毁咗呢。你话呢，咁深嘅一个地下洞穴係用嚟做乜㗎啦？按照嗰个黄泉鬼树嘅高度，我哋应该落咗100几米有多㗎啦。这个深度呢不可谓是不恐怖的。千年之前古芝木角的人为什么要修建一个这么深的地下洞穴呢？他们又为什么为了什么突然之间消失了在历史里面？他的消失和这个地下洞穴是有没有关联呢？一边观察豆腐一边说：啊，这个萧静会不会躲在附近啊？我哋呀仲係唔好分散，行埋一齐呀安全啲。唉，呢条友仔胆细，我心里头呢就忌讳住萧静。於是我点头行去前边开路。呢个地方空空荡荡，地面仲有啲潮湿。我哋一班人呢就一边警戒住，一边就向住嗰个葫芦腰嘅地方就行过去。行到嚟嗰个腰口嘅时候，我已经睇唔见身后边嘅黄泉树啦。不过呢阵时眼角突然间瞥到洞顶嘅上边，好似挂住一个白雪雪嘅嘢。我惊咗一下，停低脚步一抬头，瞬间大家就惊呼出声。原来喺我哋嘅头顶洞窟上边啊，竟然悬挂住无数个着住白衫嘅尸体。呢啲尸体就白衫飘飘，隐藏喺黑暗入边。如果唔系我哋嘅头顶灯嘅强度够啊，仲系真系好难发现添。猛然一抬头见到咁嘅一幕，我心里边就打咗个突，就同聚咗嚿石头咁向下沉。呢个时候，顾文敏啊眼尖，佢突然之间讲：，诶，唔系，呢啲好似系假人嚟嘅。黑暗嘅环境，我眯住只眼仔细去睇，咁样先发现挂住嘅人原来系用啲木头架子架起上嚟嘅。嗰啲架上边咧就绑住一个古怪嘅铁面具，身体咧就用啲白衫就罩咗起上嚟。一眼咁望落去，仲真系好似个吊死鬼咁。顾文敏就讲：呢啲假人戴住面具，睇嚟可能系代表地鬼族嘅人啊。豆腐讲：唉，整啲咁嘅假人喺度吓鸡，睇嚟芝木角啲人都冇传说中咁恐怖啫。依阵时，专帅好似谂到咩咁，佢又睇咗豆腐一眼，不冷不热咁讲：你识啲乜咧？呢啲叫做元尸阵啊，喺古墓里边嘅一种邪阵嚟嘅。你睇呢啲人吊咗喺上边，个面具系向下嘅，系唔系就好似一直咁掘住我哋啊？我担高头一睇，果然喎，见到嗰啲面具虽然呢就绑咗喺个木架上边，但系啲角度就全部系向下垂嘅，就好似被吊咗喺上边嘅人耷低个头嚟望我哋。即使明知道呢啲系假人， 但系呢都仍然有一种叫人哋毛骨悚然嘅感觉。元师阵我啊听过嘅，古人呢就笃信鬼神啊，一啲大型嘅陵墓里面，除咗系嗰啲暗路机关嘅防盗术之外呢，往往仲会设置一啲邪门嘅阵法嚟阻挡盗墓贼嘅。譬如啊，喺呢个格格尔公主墓嗰度就遇到咗养尸局，仲有嗰个古怪嘅玉桥，亦都系一种。而呢个元尸阵最初就系用假人嚟代替，悬挂喺地宫嘅入口之处，系用嚟吓嗰啲盗墓贼嘅。发展到后来，就演变成为用啲活人嚟殉葬嚟布阵，再到后嚟咧，又加入一啲邪门嘅法术。等到呢啲咁嘅元尸阵，从最开始吓鸡到警告盗墓贼，变成咗一种凶险异常嘅邪门阵法。而我哋眼前嘅元尸阵系用木头制作嘅假人，亦就系讲都系仲系处于最初阶段，主要系攞嚟吓人嘅啫。我觉得奇怪，我讲元尸阵流传咗咁耐，全部都系用喺地宫嘅防护噶。点解会出现喺呢度呢？唔通我嘅目光就不由得就望向咗嗰个葫芦腰，嗰、那个腰后边系一个更加广阔嘅空间，我哋嘅头灯打过去都照唔到头。大家显然都谂到一齐啦，呢一度地方有元尸阵，咁莫非喺呢个葫芦腰后边就系、是、一个千年前嘅地下古墓？古墓嘅主人又系边个呢？我哋又冇理会到头顶上边原始嘅元尸阵，而系迈住谨慎嘅步伐，就行入咗呢个葫芦腰后边嘅空间。一入去，顾文敏就打咗冷震，佢又讲：哎呀，好冻啊！豆腐亦都缩咗一缩条颈，佢讲：哇，呢个温差咁大嘅！我哋就张头四顾，发现咗寒气嘅来源，确切嚟讲唔系寒气，而系阴气。呢一个洞窟呈现咗唔规则嘅长方形，正中间系一条敞阔嘅大道，而道嘅两边系典型嘅古老生畜殉葬坑。一眼望落去，里边就布满晒啲陶瓷瓦罐、羊头牛骨。而喺洞窟嘅左右两个壁上边呢，有无数个挖成方孔嘅洞坑。呢啲坑一层一层非常之有秩序咁排列埋一齐，就好似我哋细个嗰阵时用过嘅嗰啲格仔堡咁。由于位置嘅原因，我哋又睇唔清嗰啲坑洞有几深噃。但系从个洞口隐隐约约露出嚟嘅嘢嚟睇，显然系摆住一种黑色嘅篾子。嚟到呢个地方，我对于贵地嘅风土人情进行过大致嘅了解，我一下子就睇出呢啲嘅黑篾子系用一种类似九尾草嘅咁嘅植物编织而成嘅，称为黑篾席，味道嘅芬芳，有天然嘅驱虫功效。贵地呢就多虫蛇，嗰啲蚊蝇呢就斗咁大。古阵时喺贵地嘅人民利用咗呢一种草编成咗篾席，瞓喺个身下边，喺夏天就可以免受蚊虫嘅叮咬。直到咗而家，都有一啲偏远嘅山区依然系远离咗蚊香同埋杀虫剂，通过呢一种咁嘅古老办法喺夏天里边安睡嘅。黑篾席除咗俾生人瞓之外呢，一般老百姓屋企里面如果死咗人嘅话，入棺材嘅时候亦都先用呢啲黑篾席包一包，示意呢视死如是生。虽然讲未有帝王将相陵寝嘅奢华，但系一直就流传咗落嚟。而家就随住火葬嘅强制性，同埋人们呢对呢个殉葬逐渐呢就唔咁睇重，所以呢一种黑篾席裹尸嘅习俗已经就好少见㗎喇。我啊暗暗心惊，心諗唔通呢啲洞坑入边包住嘅都系死尸。目光所到之处全部都系一个一个嘅方洞，一眼望落去密密麻麻，令人心惊不已。